爱情过了保质期，脑海苍白的回忆划过绝望的痕迹，发黄的照片，你看见过颜色依旧很艳，可惜这生活一再翻滚不断的盘旋，思念被拒之门外，你给的爱太苍白，我天真的想象还等待你回来，可惜我的位置已被谁替代。随雪流到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，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，路灯照射午夜影子，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，月光下搁了起太多的离殇，繁华爱上终身过往，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，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，躲在角落里安静的把你遗忘，花落翩翩，岁月仍然雨点依稀视线，这不变，还已被时间撕裂。爱情过了保质期，脑海苍白的回忆划过绝望的痕迹，发黄的照片，你看天空颜色依旧很艳，可惜只是回忆在半空不断的盘旋，思念被拒之门外，你给的爱太苍白，我天真的想象还等待你回来，可是我的位置已被谁替代。